你知道你刚才坐在那儿像什么吗？ 什么？ 一只棒蛋的母鸡。 怎么就成母鸡了？好歹也是一只威武雄壮的公鸡。 是挺像的。何峰有些讶异，他会说出这种话来。 我也不喜欢那个小姑娘，长相性格都不行，做我的儿媳妇还差得多。 罗林叔微抿口茶，倚靠着窗栏。 虽然藤田家有权有势，但我们也不差，实在受不了他，倒也不必委屈自己。 你看出来了？ 爱或不爱，嘴上不说，眼里都写着。 那你爱父亲吗？ 当然爱，如果不爱，怎么会抛弃国家和他在一起？ 那对何…… 不要再提这个名字。 罗林叔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，何峰咽了下面的话。 那是我一生的污点。我与你说过，有关那些事，你父亲不知道，也从来没有问过我，所以你也别再提了。 罗林叔端着杯子离开，缓缓走下楼梯。 把窗户关上，别让雪飘进来。 何峰独自立了会儿，走到窗边，看着飞进来的小雪粒，轻巧地笑了声，用力拉上窗。现身时常带郁金香给藤田青野，他以为他很喜欢这种花，买了巨大一捧，抱着送到现实的旗袍店。现实最近有些忙，藤田青野到的时候他没在店里，他坐着等了半个多小时人才回来。藤田青野穿得很正式，一套新西装、新衬衫、新鞋子，连领带别针都是全新的，这阵仗搞得像是他过生日似的。可谢池并不想打扮，他甚至连衣服都不想换，便跟着藤田青野去餐厅了。藤田青野听进何峰的意见，没有将钻戒送给谢池。刚才在来的路上，他去了一家首饰店，买了一对玉坠耳环。谢池看了他们许久，想起从前何峰给他买的那些，灰心地笑起来。 那吃完之后我们去看电影吧。 好。 想看什么？ 都可以。 我订了一个蛋糕，现在吃还是带回去？ 吃不下了，带走吧。 好。 谢谢，破费了。 别这么说。 谢池很少拒绝他，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一一配合。可两人的沟通总是干巴巴的，几个月的进展也只到亲吻额头的地步。看完电影，他们在河边散步，又去吃了点宵夜。一趟下来天很晚了，藤田青也直接送谢池回家。谢池没有让他送上楼，怕吵到阿如他们。两人在楼下以一个拥抱告别。谢池看着藤田青也的车离开，才上楼去。他将蛋糕放在地上，无精打采地从包里掏出钥匙开门，还未插进锁里，黑暗的楼道忽然出来一阵悠悠的声音。 阿芝。 谢池猛然回头，看到个黑影坐在高处的楼梯上，被墙挡出一半。他走近两步，仰视眼前的男人。谢池莫名有些泪目。这些年何峰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，不仅是外形上，连性格都变了太多。即便有时候仍做点儿浪荡的样，眼里的深沉却时常掩不住，尤其是在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。他时常看到他在黑夜里偷偷坐到外面抽烟，或是垂着脑袋发呆。可这一刻，他一手抱着一个大西瓜，脸上带着得意又温柔的笑容，看上去甚至有些傻乎乎的，好像时光顺流，忽然回到九年前，再次遇到了那个总是提着鸡鸭鱼来看他的少年。 轻狂、恣意、鲜活的。何峰抱着吸管站起来，他个高，立在楼梯上头快顶天。他走下来，低声说：“ 带着他们不太好翻。” 什么时候来的？ 42分钟前，现在43了。 记这么清楚？ 做这行的，不对时间敏感怎么行啊？ 做这行这么不注意隐秘，跑我这儿光明正大作证，你就不怕藤田送我上楼看到你？ 这好办，听脚步，两个人就躲起来，不让我进屋吗？说，你去开门去。 小声点儿，他们睡了。 嗯。 谢池打开门，示意何峰把西瓜送进厨房。何峰轻声进去，也不开灯，找出把刀，将一个西瓜切成两半。谢池随手放下蛋糕，便随他而来，自后头抱住他的腰。你在哪儿买的？ 多跑几家就有了，不过没有找到荔枝。 谢谢。 还跟我客气上了。捂这么久不怎么凉了，直接吃吧。 你知道你刚才坐在那儿像什么吗？ 什么？ 一只爆蛋的母鸡。 怎么就成母鸡了？好歹也是一只威武雄壮的公鸡。 是挺像的。